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三伏枯树边儿，三子晒帽檐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小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二七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桌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打得了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130余味本草配方，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详询400919188。 因为感情深，我选金士尊。金士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蟹礼，中秋礼金士尊。金士尊北京官方专卖，全程3小时送货上门。52886111，52886111。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诵读小站，我是静乔。在京城最美的秋季，北京文艺广播牵手央华戏剧，共同打造了文艺金秋相约央华戏剧主题宣传活动。而这场宣传活动的首秀，就是央华戏剧出品的美国百老汇爱情喜剧《明年此时》。这部剧是由蒋雯丽和刘军联袂主演的，将于本月14号到16号在保利剧院上演。这样的一部浪漫喜剧当中的台词也是非常的精彩。下面在诵读小站当中，我们就一起来聆听蒋雯丽、刘军在戏中的一段对白。 菲利斯已经知道咱们俩的事儿了。 你说过了。哎，他是怎么知道的？ 脑子里。 弹片儿。 什么弹片儿？ 我叔叔脑子里就有一个弹片儿，他在战争中受过伤，脑子里留了个弹片儿，他总是能预知什么时候下雨。 天哪，真要了病了。 怎么了？ 你看你不管说什么都这么迷人。 跟我说说你妻子脑子里的弹片吧。 什么弹片啊？那是一个警铃。 警铃？ 对，就是着火的人会响的那种。 哦， 哪怕是我在100公里之外，哪怕是我随便看了哪个女孩一眼，她脑子里那个警铃就会响。 真的？ 我敢说昨天夜里1:22，那个时候她肯定没睡，她正坐在床上呢，她的脑子里的警铃就开始响了。 为什么是1:22呢？ 我当时用余光看了一下我的表，显示的是4:47。 好吧，那你再跟我说说你妻子她好的一面吧。 她让我对自己有了信心，我以前是很没有安全感的。 她是怎么做到的？ 嫁给了我。 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听唐耳朵，听听唐耳朵， 唐耳朵，听听听听唐耳朵，唐耳朵笑笑笑笑唐耳朵，唐耳朵唱唱唱唱唐耳朵，唐耳朵跳跳跳跳唐耳朵。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唐耳朵， 听听唐耳朵。 收音机前的各位小朋友、 大朋友， 大家晚上好！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 每天晚上，我们都会在听听糖耳朵里陪着你。 在这里有好听的故事、 好玩的笑话， 还有好听的儿歌。 你喜欢听故事吗？如果喜欢听故事，千万别忘了每天都要收听 听听糖耳朵，让我们一起听故事吧。 糖耳朵， 怎么有那么多蚊子？ 你有没有发现，好像今天咱们家的蚊子特别多呀？ 是的， 真奇怪。 哎呀， 还是没打到。哎，不过也真奇怪了，咱们家今天有这么多的蚊子，怎么我身上一个包都没有啊？ 可是我这儿有啊，我的脚，你看看， 咬在你的脚上了， 五个脚趾头咬了六个包 啊！另外一只脚呢？ 你看，咬了八个。 天哪， 怎么回事？ 哎呦，蚊子怎么这么喜欢咬你的脚呢？好臭啊！别把脚靠我那么近，你的脚怎么这么臭？ 我脚为什么这么臭？ 你今天下午去踢球了吗？ 是的。 踢球回来之后，你的臭球鞋放到阳台上去了吗？ 鞋放过去了。 袜子洗了吗？ 扔洗衣机了。 脚洗了吗？ 没有。 怪不得这么臭。等等， 蚊子喜欢臭脚。 蚊子喜欢臭脚？ 是这样的吗？ 好像是。 哎，我突然想到了。 什么？ 你说你身上没有包是不是？ 对。 来，把你的手在我脚上蹭一蹭。来，好，来，把你 的 手举起来， 我的手变臭了， 举起来，看蚊子会不会过来咬你。哎，落在你手上，了。 咬了一个包。 太好玩了， 一点儿也不好玩。 下面的故事是一位英国的大朋友艾米丽·格雷维特为我们创作的，是由阿甲翻译的。我们要谢谢麦克米伦世纪童书，21世纪出版社为我们出版了这本书。听听塔耳朵，下面小群姐姐要给你讲的故事是爱整洁的皮皮。森林里住着好多好多的动物，到处都是茂密的树、草地和鲜花。有一只名叫皮皮的獾，也住在茂密的森林里。它的家在地底下，是一个洞接着一个洞。它有卧室，有客厅，还有工具间，真是个很棒的家。皮皮最爱整理，什么东西他都喜欢整理，因为他喜欢所有的一切都干净又整齐。瞧，他拿着剪子正在修剪花丛，咔嚓咔嚓咔嚓，每一片花丛都要检查，看到不整齐的花朵立刻就剪下来。他看到狐狸的毛很乱，于是就拿起刺猬帮狐狸梳毛。 你的毛太乱了，让我帮你整理整理。 他从头梳到背，从背梳到尾巴，仔细地梳理狐狸身上的每一个结，每一根细毛，直到尾巴梢。 他帮鸟儿梳洗，从猫头鹰到乌鸦，从鸽子到喜鹊，再到小麻雀，从最大的鸟到最小的鸟，放在盆里先刷刷刷刷刷，再擦擦擦擦擦，全部洗个澡。 哎呀，洗完泡泡澡已经干净多了。 帮动物们整理完，再来看看森林里。 哦，瞧，地上落了这么多的叶子，这可要打扫。 皮皮拿起吸尘器，吸呀吸呀吸，扫呀扫呀扫。他捡起所有散落的树枝，又扫了所有落在地上的树叶。他把那些不漂亮的岩石打磨得很光滑，冲刷完了再用布来擦。刷刷刷刷刷，擦擦擦擦擦，哦，整个森林的地面都干净多了。狐狸好奇地看着他，蛇也看着吸尘器的管子很像自己的身体。时间一天天过去，夏天过完了，秋天到来了，地上的草变黄了，树上的叶子也变黄了。这一天，皮皮背着一袋东西路过干净整齐的树林里，突然一片红色的叶子从树上飘下来，落到了地上。 哦，这可太不干净，太不整齐了。 皮皮拿出一根杆，然后通一下把树叶捡了起来。可就在这个时候，突然一阵大秋风吹过来，一下子整个树林里的树叶都从树上掉下来了，它们在天上像雪花一样飞，然后在森林里飘，最后都落在了地下。 哦，天哪，这可真是太糟糕了，太脏了，太乱了，太不整齐了，快要收拾收拾，收拾收拾。 皮皮一片一片树叶的捡，捡完之后全都装进袋子里。他把垃圾袋堆呀堆呀堆，堆成了好几座高高的垃圾袋山。 啊，现在总算都整理完了。 皮皮站在垃圾袋堆成的高山上，手里举着一片树叶。可是他现在的心情还是不太好。 现在树叶都掉光了，这些树上只剩下光秃秃的树枝，看起来光秃秃又乱糟糟，一点儿也不整齐，一点儿也不漂亮。 于是，为了让一切都看上去又干净又整洁，皮皮决定开始要进行一项伟大的工程，那就是把这些光秃秃的没有树叶的大树都给挖出来。呜、哦、得说皮皮的力气可真够大的，他扛起一棵树就连根拔起来了。可怜树根底下住的小鼹鼠，手里还抓着一根树根，也被从土里刨出来。 谁把我挖出来啦？谁把我挖出来啦？ 树上的松鼠赶紧跳下来，树洞里的猫头鹰吓得拍起了翅膀，小鸟赶紧飞走了，连蚯蚓也要藏起来。皮皮就这样把树一棵接一棵又一棵再一棵都从森林的土地上给拔了起来。 没有了那些光秃秃乱七八糟的树枝，现在这片土地看起来整齐多了。 轰隆咔嚓，哇，可就在这个时候，突然下起了雨，雨越下越大，地上积满了水。皮皮坐在小船里，打着一把黄雨伞。 哦，那这样看起来可真够乱的，乱糟糟的。 山坡上的水流下来了，山洪爆发了。哦，没有了树和树根，土都跟着水从山上流下来。等雨停之后，原来森林的地方留下了满地的烂泥巴。 哦，这可真是太糟糕了。 皮皮拿起拖把想把烂泥巴都拖走，可是烂泥巴实在是太多太深了，都已经埋到皮皮的腰了。 这样可不行，这样可不行。 皮皮可不喜欢到处都是烂泥巴，他决定要把所有的东西弄干净。于是皮皮戴上安全帽，找来挖土车，他又找来搅拌机，还弄来混凝土、耙地机和固定器，先用挖土车把所有的泥巴都挖起来。哦，可怜的兔子被挖土机从土洞里刨出来了。哦，倒霉的狐狸陷进了泥巴里，小耗子只好站在狐狸脑袋上保护自己，蚯蚓们在泥巴里一伸一缩的想找地方逃跑。皮皮挖完泥巴又弄来好多混凝土，他把地面全都浇上混凝土，弄成水泥地，然后再用固定器咚咚咚咚咚咚把水泥地砸得又平又硬。 啊，现在瞧瞧， 原来到处都是草地和森林，还有小动物和花。现在这儿变成了又平又硬的水泥大广场。 干净极了，整齐极了，绝对干净，绝对整齐。 没有烂泥，没有叶子，没有杂物，也没有树木。可皮皮很高兴，他挥舞着安全帽。 这片森林几乎是完美无比。哦，干了那么多活，我饿了。我想我应该好好犒劳自己，吃点好东西。 皮皮最喜欢吃蚯蚓和甲虫，只要往土里刨一刨，就总能刨出肥美的蚯蚓，饱餐一顿。于是皮皮低下头，在地上到处找可以吃的东西。 好奇怪呀， 以前到处可以看见的蚯蚓和甲虫怎么都不见了。原来泥土已经被埋在了深深的混凝土底下，泥土在下面，上面是硬硬的混凝土壳，所以皮皮当然找不到蚯蚓和甲虫。 好吧，那我还是先回家。要是吃不上晚饭，那就直接睡觉吧。 皮皮干了那么多活，已经太累了。可当他回到家附近，掏出钥匙，他才发现他的家门也已经被封上了水泥。 这可糟糕了，我要怎么才能回到家里去？ 不光皮皮回不到土洞里，所有泥土里的动物想要出来也真是不容易。老鼠们钻不出来了，蚯蚓和甲虫也钻不出来了。哎呀，憋在下面简直没办法呼吸。那天夜里，皮皮躺在了水泥车罐子里，他翻来翻去睡不着，他躺在搅拌机里面格外清醒，他开始想， 我是不是 做错了什么事情。 第二天一大早，天刚刚亮，皮皮就又开始忙起来了。这次他找来了大镢头，还有破拆水泥的机器，当当当当当，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不光皮皮开始忙，鸟儿们、兔子也来帮忙，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当当当，刨开每一块坚硬的水泥，让下面的泥土重新露出来。动物们都来帮忙了，无论是弱小还是强壮，蚯蚓来啦，老鼠来啦，鸟儿们来啦，狐狸和兔子也来啦。他们把蹄子、爪子和嘴巴都用上。皮皮把拔出来的大树一棵一棵重新找回来，小花小草也都找回来。他把所有的树、所有的花、所有的草，他把每样东西都放回原来的地方，种进泥土里。啊，真是不容易的工作呀。等所有所有所有的东西都放回到原地，又一个春天已经来了。地上又开满了花，草都已经变绿，树上长出新的树叶，开出了粉红色的花。大家忙得可真够呛。现在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不过也许没那么整齐，也不太干净。 瞧，狐狸的毛又变得乱糟糟，身上沾满了树叶和草渣。小鸟们的毛也没那么干净，不过他们又能找到好吃的蚯蚓和甲虫了。大家一起在大树底下，在草地上铺上毯子，举行野餐吧。每个人都很高兴，而皮皮呢？ 我保证以后不会过分打扫。 瞧，他偷偷地拿了一把刷子藏在背后，他看着狐狸身上的毛，正在计划什么。哎呀，皮皮到底能不能做到不过分打扫？这个嘛，就连小群姐姐也不知道。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我是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 开学季到了，刚上幼儿园的小朋友都会经历一个这样的场面。他们刚开始的时候不知道幼儿园里到底会发生什么，于是呢就因为担心啦、害怕啦，不想去幼儿园。这主要的原因呢，很可能和爸爸妈妈有关系。在小朋友小的时候呢，爸爸妈妈要给予他们更多的呵护，还要让小朋友多和其他的小朋友接触。这方面的工作做得越好，小朋友上幼儿园就会越顺利。当年三岁的呱呱刚上幼儿园的时候，也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在门口哭着闹着不肯去幼儿园。妈妈笑着跟他解释说，你看到墙上的日历了吧，这个东西如果变成了红色的，那这个时候你就不用去幼儿园了。 明白了没有？ 这天下班回家，妈妈惊讶地看见他们家墙上的日历都变成了红色的，于是他就问三岁的呱呱：“呱，你怎么把咱们家日历都涂成红色的啦？” 妈妈，你不是对我说日历变成红色的日子就不用去幼儿园了吗？ 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 唐耳朵教你唱儿歌。 今天来自盘锦小稻穗国际幼儿园的李小林小朋友要教我们说的儿歌是小小牙。 大家好，我叫李小林。小小牙不要踩，小小牙快长大，外人们遮风挡雨不踩小小牙，保护大自然人人都有责，保护小小牙人人也有责。 下面请小青姐姐把这首儿歌再说一遍。 小小牙，小小牙不要踩，小小牙快长大，为人们遮风挡雨不踩小小牙，保护大自然人人都有责，保护小小牙人人也有责。 好了，今天就到这里吧。 北京文艺广播下面将要播出的节目是开心茶馆，欢迎大朋友们继续收听。我是小群姐姐， 我是唐耳朵兔子，我们明天晚上再见。 唐耳朵，小朋友说想让我们做更多好听的节目呢。 好吧好吧，我会努力试一试的。 因为他们说听到听听唐耳朵就像在晚上做了一个很棒的梦呢。 哦， 很棒吧，那我们俩可要加油了。 加油加油。 你说我们的听听唐耳朵会不会飞到太空上去，让其他星球的孩子也能听到呢？ 哎呀，这个好难啊。 不过我们还是继续努力吧。 好啊，我同意。 那么我们就明天再继续吧。 明天见。 中秋佳节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中秋团圆喝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听鼎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